今天的北京虽然风很大，但是阳光透过云层射过来的时候，感觉真的非常的舒服。日不落来自九零蔡依林。欢迎你打开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一起来点歌。在北京上空，这是唯一一档在中午午间时光来点歌的传情节目。你可以写一首你想点播的歌曲，还有一段你想分享的心情故事，或者是想念祝福都可以，在公众平台上北京音乐广播直接写给我。下面这首歌来自完美主义的点播，林俊杰金莎合唱的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其实每次我念一遍这个歌名啊，就好像已经感觉到那种碧海蓝天的清澈了。被风吹过的夏天，好舒服啊。而且在林俊杰的有一场演唱会上，当时金莎对林俊杰还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有一天等到我们都变成了老爷爷老奶奶啦，如果你还开演唱会，想唱这首歌了，你只需要跟我说一声，你需要我，我一定会来。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 再幻想一个画面，就是我们已经慢慢的步入中年，甚至是偏向老年，我们再去看他们的演唱会，当他们两个人 坐着轮椅或者说拄着拐杖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那个时候每个人可能跨过这些年听这首歌流下的眼泪，或许都有不同的故事吧。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我们来看看公众平台上的朋友，欢迎赵先生，欢迎少年，欢迎思琪，还有 AAA 和夏日阳光的向日葵。思琪说，哎，好像昨天是录播，那么今天呢？哼，其实这两天都是直播，但昨天因为是特殊的节日，我们做的是特殊的主题，所以和以往的点歌不太一样，而且都是一些征集的真实的故事来呈现的。那昨天是清明寄语，今天我们就恢复正常的嗨配一点欢乐一点的点歌，特别是在周五，可能有的人已经休假了，有的人呢还在工作岗位上，今天也是这周的最后一天上班，所以我们在歌曲当中希望尽可能的给各位带来一些温暖的陪伴和欢乐。来看看这位在片花之后的这段故事，这是关于身体已经渐渐不如从前的妈妈。玫瑰西装，她点播了一首李荣浩的《老街》。她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去南京的火车上去看妈妈。以前总觉得父母是英雄，什么事情都可以帮我们扛着，可是大学毕业之后呢，越来越觉得他们的身体不如从前了。我们经常说要陪着父母一起慢慢的变老，可是变老哪有慢慢的呢？人都是一瞬间变老的。 一张褪色的照片，好像带给我一点点怀念，像为老爷爷买的热汤面，味道弥漫过旧旧的后院，流浪猫睡熟在秋千，夕阳照了一遍，他眯着眼，那张工作机的明信片，安静地躺在课桌的里面。快要过完的春天，还有雕刻着图案的门帘，窄窄的长长的过道两边，老房子依然升起了炊烟。刚刚下完了下雨的季节，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逝的光景，手里的那 房子依然响起了炊烟，刚刚下完了小雨的季节，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失的关系，手里的那一张贴片模糊不清的车票，成了回忆的信号，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想不起的面模样，看也看不到，去也去不了的地方，也许那 是来自李荣浩的《老街》这首歌，关于身体大大不如从前的妈妈。其实在周五的时候，上周可能如果你听节目的话一定会有印象，我们在三周之前三月初的时候，我们在台里面收到了一封来自丁翠云女士的手写的来信，她通过来信呢也希望我们节目组帮她找一找当年的老同学。那么在这几周的每周五的节目当中，我们都试图着联系了一下校方，联系了一下校友会的联络人，然后在将近这半个月的联系当中，上海向明中学校友会的负责人，包括向明中学老三届联络代表，都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帮助。而我们在这周呢，也是带着这样的回复，又联系到了这位丁翠云女士。我们来听听，首先她对于这些回复是怎么表示的。 今天我要跟你说，特别感谢你，就你们的那个速度啊，特别快。我本来的预期希望就没那么大的，因为我是这么想，因为经过那个半个世纪了嘛，哈，我上海的同学他们一直是很努力的。然后呢，我就想就是看看吧，有谁能够听到的话，哈，能够给我一个回音是这样的，听不到也没有关系。那么后来就听到原来是这样，因为当时可能我的名字有点那个出入，我想你可能跟那个董老师联系的时候， 对对对， 他是不是会有觉得怀疑这个人不是我们学校的？当时我觉得没那么严重，而且我当时这么想，我想你们不会去找那个校友会的，因为他们不会帮着去找的。当时我没跟你说太多的话，后来我就这么想，我就想如果是念错一个字，如果他真是我的老同学，他一定会想到的，哎，这会不会就是丁翠云吗？但是我没想到你们去找学校，他们一定会去对名册的。 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直到思念从此生根，挂念从此停顿。心中灰尘河流，热泪在心中灰尘河流。 相送的花，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而明日明日留个天涯。让我与你我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路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花，在襟上吧，而明日明日有个天涯。 在上周呢，向明中学老三届的校友会联络人王银龙先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出来了，说想要和丁翠云女士来直接联系，这样的话通过名单对比，这样的由他来转告老同学这样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可能对比起来找同学的话会更直接一点。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请求和行为，我们看看丁翠云女士能否接受。他也在采访里面说明了一下自己的态度。 节目里边思萌是这么说的，他说意思说说我是不是愿意这么做，他要跟我一个个对啊。后来我听了以后呢，我一个是想等你的电话，因为我就想听了广播之后会不会有其他人主动的跟你们电台联系，那除了你们去联系那个上海向明的那个哈王英龙之外哈，我先等一等。另外呢，就是我自己思考一下，因为我本来是就是想当时我们毕业时候那个老名单，我就怕当时已经销毁，因为文革时候我就不好意思跟对方要退回原名单。那么后来那个名单呢，他们有给我的35个人吧，后来陆陆续续又增加了一些，因为有同学他们到北京来出差，他们都来看我，然后他们又给我增加一些，后来就是在美国呀，在那个西班牙等等其他地方，在宁波那些同学的名字都加在里边啊。我好觉得看了数了一数，具体的数一数就是40多个人。现在我是这么想，我就想也不要这么好像跟王英龙这个我的老校友就那么复杂，我只想就是说，一个是我们学校高三三班原始的那份名单，因为我觉得他也不是什么机密哦，那么他现在一定会有电子版的，我就想也不是发给我个人，因为我本人对这种电脑东西我都不碰的，我就想能不能发给你。然后呢还有王英龙校友他手里有的我们最新的我们高三三班的已经有通讯录上的那些名单，包括去世的，因为有去世的我知道哈，都可以留着，一共是多少个。 当你老了眼泪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明后两天，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音乐会将与观众见面。维也纳古典乐派在18世纪末的优雅与荣耀，在这场音乐会上将会尽显。贝多芬受海顿影响，但也显现出独特个性，而海顿也对贝多芬大加赞赏。在奥地利指挥兼小提琴家莱纳霍内克的带领下，观众可以在音乐中感受到伟大作曲家之间的惺惺相惜。继续来关注，近日郭富城《武林密码》2018世界巡回演唱会发布会在北京举办，发布会由黄子佼主持，郭富城分享了演唱会的细节，现场揭秘了《武林密码》。此外，演唱会主创团队也齐亮相，透露了演唱会舞台智能新设计。主持人黄子佼采访郭富城《武林密码》名字的由来，郭富城表示，这次巡演所到之处的每一个地标都是一串密码，每一个城市都有一段故事，汇集成《武林密码》。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电台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你在午间放松时刻来点一首歌送祝福。在周五的中午，我们对身边的同事朋友家人很多想说的都可以通过音乐来表达。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比如说袁大元、王富贵，然后斌、阿然、 Love、 Jeff 长，还有 70 风平啊，听到很多很多朋友都来点歌了，感觉今天周五了，听节目的人好多。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来打字点歌就可以了。那开场曲我们要和上半时段刚刚的那个找老同学的节奏变换一下了。这开场曲是来自静止态度的点播，他留言说呢，上个月刚和自己的女朋友结婚喽，而且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后海大鲨鱼，从11年到现在，喜欢的歌没有变，喜欢的人还在身边，星耀也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而且还要把这首歌送给明天过生日的思琪，祝你生日快乐。 Yeah. 后海大鲨鱼新耀野，希望用这首歌来开启我们，提前开启我们周末的欢乐时光。每次听到这个声音就感觉已经吹响了 happy 的号角。来看看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点歌，这首歌下面要播放的这首来自阿然 Love Jerry 唱，他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阿哲张信哲的真爱一生，送给我最爱的老公和孩子。孩子呢最近咳嗽了，没有办法出去玩，所以好想安慰他一下。另外也祝阿哲今天晚上音乐会圆满成功，谢谢。还有 Seven， 他说现在是纽约的深夜，每天晚上呢都有大家陪着我一块儿复习，感觉棒棒的。突然很想听一首 SHE 的《明天的自己》来激励一下自己，也祝国内的小伙伴们周末愉快。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真爱一生》。 明天宁静，海潮水正静静挥动着爱，我陪你走在这海岸，享受午后的温暖，和你轻轻诉说我们未来，紧紧拥着你，倾听你过往的点点滴滴，伤痛是一定会过去，宽容是一种美丽，忘记昨夜的应该明早的晨星，想与你洗尽铅华梦，共度每一个黄昏，让空气之中充满真爱，爱天一色，情意长河，不管未来日子如何，悲伤或是快乐，和你共度生命每一刻。紧紧拥着你，倾听你过往的点点滴滴，伤痛是一定会过去，宽容是一种美丽，忘记昨夜等待明早的晨星，想与你洗尽铅华梦，共度每一个黄昏，让空气之中充满真爱，爱天一色，情意长河，不管未来日子如何，悲伤或是快乐，和你共度生命每一刻。 张信哲阿哲的真爱一生，还有王富贵，他说哎呀，第一次点歌好紧张啊，会不会被翻牌啊，悄咪咪的点一首平凡之路送给平凡的自己和陪伴自己的兄弟和朋友们。你真的是很小心，我第一眼就看到你的留言了。当然了，我们点歌肯定是尽可能的在节目当中帮各位把祝福送出去。这首歌《平凡之路》来自王富贵的点播，送给自己的兄弟们。 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 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来打字点歌就可以了。我发现很多朋友呢，都会关注之后呢，会先发两个字，点歌，或者问号，或者句号。可能是想看一看我这边会不会回复他，其实你不用担心，你只需要把你一首想点播的歌，还有一段你想分享的心情、故事或者是祝福，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留言会刷不过来，所以你可以多发几遍，这样的话我就会把你标记出来，然后再待会儿为你送上一首你最想点播的一首歌曲。同样在半点之后的这段片花之后，我们要带来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是两个学生组成的火箭组合带来的这首阿三之歌。他们两个人呢，目前就读于广西师范大学，今年大四了，都是来自广西农村的孩子。20多年来，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也是为了改善生活，我们在外面读书工作，一直的补贴家用，同时呢，我们与家里的联系却在慢慢的变少。因为在外地打拼的时候，我们对家人的那种思念，还有我们对于前途的憧憬，这些有时候很矛盾，有时候很纠结，而这些感受通通的被我们写在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里面。因为父母的文化程度不高，所以呢，在这首歌曲里就把自己的家乡话也融入到了里面，所以就有了这一首我们待会儿马上要听到的广西本土风格的阿三的歌。阿三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啦，就是一种漂泊在外的游子的象征。来自火箭组合的这首歌曲《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阿妈哟，做好饭菜等 回家， 等我回家， 阿爸在门口抽烟，望着村头的路口等我出现。这次我离开家要好多年， 这样的歌每次听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触。从18岁考上大学之后，我对于外地的城市是越来越熟悉，但是对于自己家乡的变化是越来越木讷，越来越迟钝。每次回家我都会感慨，哎，这儿什么时候盖了一个高楼，那边的牌子什么变成这样的呀。其实是自己回来的越来越少了。好了，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喵呜的点播，还有其他朋友的点播，今天时间不够没有办法放了，但是念一下吧。比如说 ASA 想要点播一首歌 Let Me Go 送给愉快的假期时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包括婷婷也在点歌，还有 MCCREE 他说 Ocean Drive 想点播这首歌，还有王峰想点播猎户星座，包括刚刚这位阿然他说老公和孩子都听到这首歌了，张信哲的歌，希望你的孩子咳嗽能够赶紧的恢复，希望我们一家三口能够有时间早早的出去转一转，享受一下假期时光。 离开家。 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喵呜的点播，矜持来自姚贝娜的版本。在下周一，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下周见咯。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魅力，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轻轻抱我在你的怀。我是 好无聊啊。 清明小长假一起去踏青吧，春游踏青就找驴妈妈，32元就能去踏青，更有清明周边游，每满200立减10元，优惠上不封顶，下载驴妈妈 APP 马上去踏青喽。 你民音电波，你钟情话筒，你牡丹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